的题目哈，同学题目有看的吗？来，我们这个要审题，好，所以要看一下题目，55页。甲乙乙为被告，提起离婚，请求两造所生未成年子丙权利物行使负担由甲担任。乙因至本判决确定的隔天，好，至丙成年之日止，每个月给他抚养费60000元，另外请求给付家庭生活费用500万。看到这边，同学要先整理哦，他的诉讼课题哈有几个，你要去做归类。好，就我们先画图。照题目看起来，我们先照题目写。好，照题目看，就是第一句话离婚嘛，所以这个是独立的标的，没有问题。然后第二句话，请求两造所生子女，哦，这个丙，好，权利义务行使负担由甲担任。还有后面这一句话哦，小朋友的抚养费60000元，这两个算不算是同一个课题？这两个都是什么？附带请求，我们上次有讲过嘛？附带请求，同学不要想那么单纯，就只有第二句话而已哦，并不是我们一般书民法上面写的什么两造所生子丙，好，权利义务行使负担由甲担任。我们一般在写附带请求声明会写好多好多，好，比如说会面交往权，然后钱怎么给，然后怎么看，好，或其他的一些负担。所以这里一跟二要并在一起，都是附带请求。所以附带请求分两个哈，两个声明。第一个是丙由甲行使，然后第二个是抚养费，丙的抚养费每个月60000。好，那后面是家庭生活费500。所以有三个部分。好，那同学当你画完就要抓一个重点哦，这个结构是什么？离婚、附带请求、家庭生活费用、离婚、婚姻事件、家庭生活费用、非婚财产权。本来不同种程序不能做合并，这是例外可以吗？好，572第三项，你要去观察它的结构，挑考点才会比较快。离婚前提诉讼，跟附带请求的关系，就是在572之1。好，题目的第四行，第一审法院判准许离婚，酌定这个行使负担由甲担任，以每个月要给他20000驳回其他之数。所以第一小题，甲就败诉的部分哈，就是关于40000上诉，所以甲只有针对那个抚养费40000的部分上诉。乙在超过上诉期间后，只就不利判决中关于酌定行使负担由甲担任，还有并以给付抚养费20000元的部分附带上诉。 另外反诉请求确认乙跟甲的婚姻不成立。然后问你第二审法院对于乙他的上诉、他的附带上诉还有反诉该如何处理？所以同学有没有看出来他在考什么？观念清楚就看得出来，这是观察力的问题。我们刚才上面有讲，他的三大块是离婚、附带请求、家庭生活费用、财产权附带请求、婚姻事件附带请求财产权的部分。所以这里你要去注意哦，当事人声明不符的对象是针对什么？你要往上追，甲针对四万上诉附带请求，乙声明不符的对象这两个也是附带请求啊，所以想到什么？582-1第三项，只就附带请求的部分声明不符适用抗告程序规范。因为我们说附带请求它是非讼事件嘛，本质上是非讼，那只不过为了分证一次解决通盘考量，所以把它摆到我们的婚姻事件里面。那如果你单单只有针对附带请求声明不符，就不需要走复杂诉讼程序啦，因为本来它就是非讼嘛，所以这里就是适用抗告程序的规范。那既然是适用抗告程序的规范，有没有附带抗告？没有。有没有反诉？更没有嘛，对，因为是诉讼的东西，所以呢这两个都是不容许的、哦、所以这两个都是不容许，都是不合法。好，所以就是用582-1的第三项，并没有附带抗告还有反诉的规范，所以呢通通是不合法。这就是第一小题的考点。第二小题，甲如果是就败诉判决中关于被驳回家庭生活费用500万的部分上诉，乙在第二审法院审理中反诉请求确认乙跟甲的婚姻不成立，那对乙的反诉该如何处理？好，所以第二题，第二题我用绿色哈，第二题是家庭生活费。甲就家庭生活费用的部分上诉，乙在第二审反诉确认，一样，这个反诉是一样的，都有做这个动作。好，乙就做了一个确认甲乙之间婚姻不成立的反诉，乙反诉。好，那第二小题在考什么？有没有同学看出来？其实跟第一小题的结构有点像哦。甲上诉针对什么？财产权。好，那我们刚才说婚姻事件加上财产权是例外透过572第三项承认的，但其实我们承认只是说你这个程序可以一起走嘛。好，你可以一起走，但是在适用不同的东西还是要用不同的法理哦。好，比如说婚姻事件当然是职员色彩浓厚，但是我在处理这个家庭生活费用的话，我还是用大量的当事人色彩，所以法理是分开的，只是程序是一起的。好，那现在我甲上诉针对财产决税是用通常程序的法理，好，用通常程序的法理。那你反诉是什么？确认婚姻不成立是人事诉讼程序啊，婚姻事件人事诉讼事件，所以这个地方一定可以有争议的空间嘛， 好，如果我就单单只看你声明不服的对象，财产权、通常程序就不能反诉人事诉讼程序嘛，对不对？因为是不同种诉讼程序啊，那法官怎么审？不同种，原则上是不行，除非你有例外，但这边又没有例外。好，那但是另外一个面向呢，如果我要说可以审的话，我们就会讲，甲只有就家庭生活费用上诉，但是有可能在什么？有可能，比如说乙附带上诉呢，对不对？如果乙针对离婚的部分附带上诉，那是不是又有人事诉讼了？好，那又有人事诉讼，那我再来挂着反诉，完全合理呀、啊，好，完全合法嘛。所以有不同的面向进去，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而且站在纷争一次解决，应该是要尽量放宽才对了。好，所以这里就会有两说，所以第二小题它会有两说争议，肯定说，我看他的问题怎么问哈、哦，反诉是该如何处理？好，那关于乙的反诉，我们就讨论合法说。先写不合法好了，不合法说跟合法说，不合法的理由就刚才讲的，甲只就财产权的部分上诉。与乙的反诉，它是人事诉讼，性质不合。非同种程序，所以是不合法。那第二个，合法说，合法说的话呢，就是站在未来有机会，而且是站在纷争一次解决的法理。好，所以第一个，如果乙附上，附上离婚，这个就算是人事诉讼程序。那重点还是第二点，纷争一次解决。好，因为身份诉讼更重视纷争解决一次性。更重视一次解决，所以应该要放宽，好，让他可以做这样的反诉。这个问题实务上没有定论哦，他都还没有判例，都没有，所以呢，就是尽量同学两说都写，看你最后采哪一说。好，就是你自己可以采你觉得比较合理的一说。那因为没有定论，所以更要两说都写啦。好，就是两说都写的话，比较能够展现逻辑思考，还有不同的面向嘛。好，那我们来看亲子关系事件。只要婚姻事件，好，同学念得够熟，其实亲子关系事件就非常简单了。好，这就很简单，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准用前面的。来，我们先看56页。56页的话，先知道诉讼类型。好，比如说像收养，这里分成收养跟狭义的亲子关系事件。收养的话，包含四种。收养无效、撤销收养、确认收养、成立不成立、终止收养。那确认之数就是一跟三嘛。好，一跟三，确认就是收养无效跟确认收养关系成立不成立是确认，因为这个会涉及到诉讼标的的判断啊。好，所以你要先挑它的诉讼种类。二跟四是形成，好，撤销收养跟终止收养是形成，所以诉讼标的是原告主张的形成权。好，那我们看第二大点，亲子关系事件，先抓种类。 这个是狭义的亲子关系，好，它分成比较重要的是否认子女认领，好，还有后面有认领无效、撤销认领、确定其父。那当然考试比较重要都是前面两个，好，否认子女之诉跟认领子女之诉。那第一个否认子女之诉在诉讼法上其实是有争议的啦，好，就关于它的性质上是有争议的。有一说认为是形成权，好，就是它的诉讼标的是否认权，婚生否认权是形成权，所以是采形成之诉说，而且他认为最后会造成法律关系的变动，好，所以呢他认为是一个形成的效果。第二说是确认之诉说，好，确认之诉的话他认为血统关系不容许当事人改变，所以呢不可能会有形成的效力。像姚瑞光老师就一直很坚持这一点哦，他认为血统关系不可能透过法院的判决去创设去改变，好，所以他认为不会是形成之诉，他就坚持是确认之诉。那我们多数说是采形成之诉说。再来第二个认领子女，认领的话第一说好也是认为形成，所以会主张形成多半都是看结果，多半都是看效果，好，就是我会造成你们有法律上的父子关系存在嘛，所以这个效果就是形成的效力。而且呢下面第一点，好，形成之诉多半会限定当事人事格，所以这个也有符合民法的规范，好，所以是属于形成之诉。那第二说认为是给付之诉，所以给付的解释就是说请求法官叫对方给我一个认领的意思表示，这个就是他作为的内容，好，就给付的内容，所以认为是一个给付之诉。那当我们多数现在还是采形成之诉说，好，所以现在就是两说采形成之诉说。好，那下面来翻过来，我们先看准用的地方，这样就很清楚了。请各位先看63页。63页呢，左边第一个婚姻事件是我们刚才学过的，好，所以现在就是对照收养跟亲子，停止侵权我们不看哦，啊，因为这个不是很重要，同学就可以回去看一下它的条文，应付选择题就好了。那收养关系的话，好，你看全部都是专属，第一栏全部都是专属，好，身份诉讼几乎都是专属，因为这个也是公益性的考量，就是我到你家到你们身份纷争的这个发源地去处理是最快的，所以也是公益性。那收养是专属养父母，亲子是专属子女住所地，那稍微要背一下。好，那违反专属管辖都一样哦，都是什么效果，能不能一路就记到底，不行，只能到哪边，第三审，不能提再审嘛，这个以前学过，所以可以上二审，二审可以废弃原判判决移送，那可以上三审，但是不能提再审。好，第二个当事人事格，那一样你要跟过去学的做一个结合，当事人事格原则上是按具体个案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来做判断，好，像这边你就是像这里很多都有法条的规范啦，好，所以就用法条，像婚姻事件569，夫对妻，妻对夫，第三人对夫家妻，他是固有必要共同被告。收养关系是养父母对养子女，第二个是第三人把养父母加养子女列为共同被告，比如说确认收养关系无效，这种情况共同被告就是固有必要共同被告嘛，好，这就回到我们以前共同诉讼的讨论都一样。那亲子关系的话，589之1否认子女这个重要哦，好，这个当事人是个很重要，夫对妻家子女，或者是妻对夫家子女，或者是子女对推定之父，所以一跟二会产生共同被告才要讨论共同诉讼，第三个是单一原告单一被告的情况下，好，所以这个就不用。好，那子女对推定之父这个也是有原告适格的。那1067认领，认领的话是子女对生父，或者是生母对生父，所以两个都有原告适格，子女或生母都有原告适格。好，再来我们看第三诉讼能力，诉讼能力的话我们说过570、584这是例外嘛，这是体系中的例外。好，诉讼能力的判断原则上是用45条做判断，例外是人事诉讼的特别规定降低门槛，只要你有意思表，只要有意思能力，我就当作你是有诉讼能力的。所以像570未成年夫妻针对婚姻无效成立，它是有诉讼能力。 收养事件未成年子女都有哦，所以五八四说都有，你就直接背着表了，好，全部都有。那毕竟他是小朋友啊，所以呢，法官就可以帮他用585选一个律师加强他的实力。所以我们说过，看到选任书带都要想到什么法理，当事人平等，保护弱小，好，所以都是跟当事人平等有关，所以它是搭配的，好，584要搭配585，这样才会保障小朋友。好，那亲子关系事件全部准用左边的，所以是596第二项准用584，小朋友也是有诉讼能力，那因为他是小朋友，为了保护他，贯彻当事人平等，所以也是596第二项准用585，可以帮他选任诉讼代理人。好，第四，强制调解事件，离婚、同居、终止收养，你就记这三个，好，就婚姻事件，人事诉讼里面就这三个。第五个重要，诉之变更、追加、反诉、合并起诉。好，那婚姻事件的架构，572刚才有强调过了，572第一项婚加婚放宽嘛，好，放很宽。第三项婚加非婚，这个是例外，不同种程序可以做动作的例外，不同种程序好，本来是不能做嘛，那这个是例外。那右边收养588全部准用，所以一样哦。然后右边，在右边好，亲子关系事件596第三项准用572第一项，596第一项准用572第三项，所以两个一起记啦，好，就是收养跟亲子同学一起记就好了。如果是收养加收养，或者是亲子加亲子，都是放宽，全部都放宽，好，宽任诉之变更、追加、反诉、合法都放宽。那如果是收养加财产权，或者是亲子加财产权，也是准用嘛，好，572第三项嘛，好，所以这个也是例外容许，好，也是法条特别设的例外，希望它能够全部一起解决，所以也是合法，这都是例外。第六个不公开全部都有，好，透过准用，所以是当事人也可以合意不公开。再来64页第七个处分权逐一的缓和，那分三个层级，婚姻事件的话，好，那我们说572之一小朋友是浓厚的公益性，最浓厚的公益性，所以全部都排除，好，所以他是可以职权酌定介入，也有生命之非居住性，好，然后呢附带请求的部分他也是不能做舍弃承诺的，好，舍弃承诺是无效，法官还是用自由行政来判断。那收养事件跟亲子关系事件呢，它会比较偏向小朋友的部分哦，所以原则上也是可以职权介入。好，那再来亲子关系，职权色彩比较浓厚。那亲子关系事件的话，596第一项准用572之一的第四项，所以先同学先抓一个重点，你就一起背，声明之非拘束性三个都有，就是从左边的附带请求，到中间的收养，到亲子关系事件，全部都有声明之非拘束性，因为这些情况都比较特别，它有偏重小朋友的保护嘛，未成年子女的保护，还有一些身份公益性的维护，所以不受当事人声明事项的拘束。然后第二个重点是舍弃认诺，就第三层的问题，好，舍弃认诺。那收养关系就是588准用574这边的规范，好，那认诺不适用，舍弃的话无效成立不成立不适用。那我们要讲一个重点，好，亲子关系有一个594，来，同学先看一下这个条文，594条，关于认诺自认不争执事实效力规定，就你自自认，与589、592之诉不适用之。所以意思就是说，亲子关系事件呢不适用384条认诺，可是会有个疑问，舍弃能不能用，好，因为法条没有出现嘛，所以舍弃到底能不能用就会产生争议问题，所以这里有争议问题。那自认你自自认呢都不能用，亲子关系事件都不能用，所以同学可以回到讲义刚才64页的右上角， 亲子关系事件594，我们说认诺不适用，但是舍弃就会引发争议问题，所以这里要补充，舍弃有效说，无效说。好，如果要讲舍弃有效，你就会从法条下手嘛，因为法条只有说认诺不适用嘛，好，所以代表它是594，它是有意排除不予规定。所以呢还是适用384条，会有舍弃的效力。那如果要讲无效，所以就是一说从法条，另外一说从法理下手嘛。好，所以法理的话，因为它具有浓厚的公益性，所以应该是不容许当事人处分。再来下面第八，辩论主义。辩论主义呢，我们左边婚姻事件哈，很多情况也是有排除，比如说575，好，575跟574最重要的条文，就婚姻事件里面很重要的条文。那收养跟亲子的话，同学就抓一个重点，收养跟亲子呢，其实用到最后都一样哦。你看第一层，未提出的事实，其实结果都是可以斟酌。可以，不管是收养还是亲子都可以。然后第二层，可以职权调查证据，自认的部分呢不受拘束，都一样。所以其实收养亲子你就一起背，三个一起背啊，附带请求、收养、亲子、辩论主义全部排除，辩论主义都排除，这三个一起记。那法条就是用准用的，好像亲子关系是596准用575之一，但是自认的话是59，是刚才有看到它有特别规定。好，第九，假处分都有，也是透过准用，而且都是什么假处分，定暂时状态，所以要回到538，那回去检讨538的要件。好，那你这终结也都有准用。再来我们看11，既判例的扩张，婚姻事件是582，好，这三个有扩张。那收养的话是588准用582，亲子的话是596第一项准用582，所以都有对事项。好，收养跟亲子都赋予对事项。那赋予对事项，同学就一定要提到他的法理哦，全部都是希望身份关系能够一次获得永久安定，所以赋予特别赋予他对事项。可是亲子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例外。下面的例外本来也是有对事项，但它的例外在596第一项但书认领之数有问题。来，我们回到前面哈，认领，看一下57页，在57页的最下面，57页的最下面第三点，特殊诉讼程序，它还是准用婚姻事件，但是有个例外，596第一项但书既判例扩张的例外，判决效力扩张的例外。好，就是 如果认领子女的话，由生母或其他法代起诉，无理由被驳回者，效力不会给予未为当事人的子女。所以这个法条它的法理是保障子女，它是为了保障子女，也是为了符合民法上的规范，因为小朋友就可以来提嘛。好，所以这里就是保障子女，所以妈妈输了没关系哦，判决效力不会给予小朋友。好，所以小朋友自己可以再来提诉，这个是例外，最主要是为了贯彻子女的保障。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个题目。我们先看60页。非婚生子 C， 他的生母 B 在 C 二岁的时候诉请生父认领。好，生父是 A， 这是第一案，所以第一案是妈妈对爸爸好诉请认领，那法院以 B 的诉讼无理由驳回确定，所以妈妈输了确定。事后 C 在八岁的时候，小朋友另外以 A 为被告提起认领子女之诉。第一个问题，第一案确定判决效力会不会给予 C？不会嘛，就刚才讲的，所以法条同学注明一下，596立项但书不会给予子女，所以 C 可以再来一遍，可以再述。法理要写哦，好，就我们刚才说的，为了保障子女，也是为了配合民法1067的规范，好，为了配合民法，所以小朋友可以再述。好，第二题，第二案原告 C 能否自己为有效的诉讼行为，考什么？诉讼能力嘛，对，所以你要先抓他的考点，诉讼能力，所以你要写的就是诉讼能力的体系要放下去哦。原则是45条，例外是人事诉讼的特别规定嘛。好，那我们这边是例外，例外的部分是596第二项准用584，所以是可以有效有诉讼能力，例外596第二项准用584，就刚才后面的表格，好，596第二项准用584，所以它是有诉讼能力，只要有意思能力就有诉讼能力。那诉讼代理人选任方式有什么特别规定？就是法条注明在旁边，596第二项准用585第一项，选任诉代596第二项准用585第一项，所以这个是可以依申请也可以依职权选任诉代，那不要忘记它的法理就是为了保障小朋友，贯彻当事人平等，好，保护比较弱势的当事人。再来第三，A 在第二案对于 C 主张受胎期间 A 跟 B 有同居的事实不争执，效力如何？所以这个是什么？594嘛，对，这594考594，不受拘束。所以法理就是身份公益性的维护哦。好，所以它职员色彩比较浓，身份公益性的维护，所以第三小题是594，不受拘束。这个题目比较简单，好，就是在考法条使用。再来我们要讨论一个特殊的问题，请同学看58页，58页的确认亲子关系存在或不存在之诉，这个都有考过了。好，那这个案子在实务上其实还蛮多的，好，确认亲子关系存在或者确认父子关系存在。那这个诉讼类型，第一个同学要先想它算不算法定类型，不是哦。所以刚才我们前面有看到嘛，亲子关系事件最常见的，好，就法定类型啊，就是什么否认啊、认领啊，还有你在57页上面看到的什么认领无效、撤销认领、确定其父，这些才是法定类型。所以第一个你要注意，确认亲子关系存在不存在，非法定类型，不是法定类型。那不是法定类型，就没有法条直接使用。 所以如果承认的话，还要讨论它的一些后续法条的使用，好，因为不是法定类型。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判例，23上至3973。这个判例说，非婚生子女如果未经生父认领，好，他可以请求生父认领。第二行最后，如果该非婚生子女曾经生父抚育，那我们学过民法知道，他会取得这个婚生子女的身份嘛？好，就视为认领。好，后面同学开始画。好，第四行最后，纵令其身份事后有为其生父所否认，无需再行请求认领。如果有提起确认身份之诉的必要，自可随时提起。所以意思是什么？你要看题目哦。第一个，你要先去看非婚生子女有没有经生父认领，或者是生父抚育。就视为认领。好，看他有没有这个动作，如果有的话，有没有经过生父认领或视为认领，有的话呢，我们就取得什么地位，婚生子女的地位嘛。好，婚生子女的地位，好，那如果后来爸爸又不要他，好，否认这个情况，就会产生我可以提起确认亲子关系存在之诉的价值。这个是什么问题？刚才判例讲啦，说如果为生父否认，事后又为生父否认，他说你就可以去提起一个确认亲子关系存在之诉。所以同学要去看它的架构，最主要是因为他已经取得婚生子女的地位，生父否认这个东西可以替换嘛，不同题目可以替换，但是重点你要知道背后的意思是说，生父否认其实意思就是要有确认利益。所以生父否认是可以替换的哦，我把括号括起来代表可以替换，他今天可以考生父否认，他明天可以考别的啊，反正只要是有什么就好，确认利益就好，只要是那个题目中这个婚生子女只要他具有确认利益，他就可以提起一个确认亲子关系存在之诉，因为是确认之诉嘛。好，所以那可以替换，今天只是说生父否认，那可以换比如说其他人否认，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一些权利啊。好，这个也是算是有确认利益，所以重点是确认利益。对，是婚生子女家有确认利益的情况，他就可以提起一个确认亲子关系存在之诉。那这个诉讼我刚才说非法定类型，所以法条怎么用？你只能用类推，所以要类推亲子关系事件。类推亲子关系事件，因为非法定类型。那现在好，下面如果这个非婚生子女没有被认领，好，没有视为认领，那他要怎么样保障他的权利？只能提什么？就认领嘛。所以这就认领，所以你要分清楚说他到底有没有认领，视为认领，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提起认领子女之诉。这个就是法定类型，这个是法定类型，上面这个是非法定类型。 来看一下61页的题目。61页，好，第二题。A 男主张，好 ，A 男跟 B 女夫妻生子 C， 那 A 男又跟 D 女同居，生一子 E。D 女主张一，她是跟 A 男所生，所以 A 一为被告起诉请求确认 A 一间父子关系存在。所以同学的说课里你要先挑出来哦，就是第二行最后确认 A 一间父子关系存在。所以当你挑的时候，你就有什么感觉？非法定类型，对，确认嘛，非法定类型。然后你就要走我们刚才讲的，他有没有取得婚生子女地位，好，有没有确认利益，这是他的重点。如果都有的话，他的程序就是类推，好，类推亲子关系事件。好，第一个，这个诉讼第一女要不要主张一曾经 A 男认领？要嘛，因为他是提哪一个？这个就用体系来抓就好。他提这个确认亲子关系存在，所以当然我要先证明这两个嘛，好，我要有婚生子女地位，然后要确认利益，所以这个就是考现在的刚来成瘾的实务见解。好，所以第一个当然要，啊，要理由你要写给他哦，好，因为你主张的是确认亲子关系存在之处，前提就是要取得婚生子女的地位，并且要具有确认利益，所以必须要证明曾经经 A 男认领或者是视为认领。再来第二个，该诉讼第一女是否可以做诉讼标的的舍弃？好，同学法条怎么用？非法定类型，所以要类推嘛。对，那我要类推哪个条文？刚才讲过啊，594，对，594。可是当我类推到594，就会发现一个问题，594没有舍弃。对，594只有规范认诺不行嘛，没有舍弃，所以你就要连接到刚才第几页？64页那个问题了啊，要连接你就注明一下64页。右上角那个问题，舍弃有效说，舍弃无效说，好，虽然是类推594，然后就接到有效说无效说。好，再来第三，如果法院所为原告D女本案胜诉判决确定， B、C 能不能再诉请求确认 A 一间父子关系不存在？所以法条怎么用？如果同学第一次比较不熟，你就可以去翻那个对照表嘛，好，就我们64页那边对照表。那重点就是先类推，好，因为它非法定类型，所以要类推596第一项。再推596第一项，再准用582第一项，所以会有对事项。第三题，好，类推596第一项，准用582第一项，有对事项，所以 BC 能不能再诉？都不行了嘛，好，所以 BC 不得再诉。那写法理哦，这边都要带法理，好，它的法理就是为了身份关系的永久安定。好，那下面这个题目好，我们都不讲了，所以我有把答案给同学，就参考答案不一定是最完整最好的啦，好，就让你大概抓一个方向。再来我们看后面诉讼费用，诉讼费用呢，担心他考选择题，好，我就只担心他考选择题，那你必须有一些细节要会，好，选择题才选择出来。65页， 诉讼费用的话，我们先抓一下大的范围，好，大的概念，它最主要就是包含裁判费跟裁判费以外的必要费用，就是第二大点。好，第二大点，裁判费跟裁判费以外的必要费用。那裁判费就是一般同学，如果你有打官司，就是我在起诉要先去缴的那一笔费用，好，只是先垫缴而已。那裁判费以外的必要费用呢？比如说，摄影抄录的费用啊，好，阅卷然后去影印的费用，这个都是其他的必要费用。所以你会发现，诉讼费用的重点在必要，在必要。所以回到定义哈，什么叫诉讼费用？它是为了伸张防卫实行权利所必要，依法定规定支出的费用。所以重点是必要，必要两个字重点。一定要是必要费用才可以归属在诉讼费用里面，好，然后因为将来它是归给败诉当事人负担，所以要是必要才能够叫对方负担。好，那律师费算不算必要费用？就那箭头，律师费，一二审我们是采什么制？律师独占制嘛，对，一二审是律师独占制。律师独占制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律师能不能打官司？还是可以啊，所以不必要嘛，你律师不是必要的，所以就代表不是必要费用，就不能算在诉讼费用里面，是因为律师独占制。那第三审，第三审是律师强制代理。那既然是律师强制代理，就代表没有律师就不能打官司嘛，好，没有做这个动作就不能做这个动作，所以呢，它是必要费用哦。好，所以第三审的话，律师因为律师强制代理制，它是必要费用，所以是可以归在诉讼费用里面。好，所以重点要是必要。再来第三大点，如果不缴钱的效果是什么？好像第一个裁判费它是第一关的问题，你要知道它是起诉第一关，好，起诉合法要件249第一项第六款，没有缴钱的话就是命不正，不补正的话最后就裁定驳回。它算是其他合法要件。那其他必要费用有一个法条94条之一，其实我们之前有看过，好，在合议庭那边有看过。如果诉讼行为要支出费用，当事人不缴会导致诉讼无从进行。那我们有说过啊，什么样的费用不缴会无从进行？土地的测量费，所以你要记它的例子，像是土地的测量费。因为土地的诉讼，好，如果你没有做这个测量的动作，法官也不敢判嘛，好，怕判错对象，会有国家赔偿的问题，所以一定要是先测量好，先画好图，好，确定是这个地方才可以判。好，那如果通知对方垫缴，他还是不垫资，这个时候就可以发生94条之一拟制合议停止的这个情况，好，所以就用法条就好了。那65页下面的问题，第一小题。原告诉请被告给付100万，没有缴钱。那审判长命原告在7天内补缴1万，原告在期限内缴了一半，他只有缴了5000。那重点就是法官是要全部驳回还是驳回一半就好？这是他的重点嘛？啊，因为他的裁判是缴一半呢、啊。那旁边同学注明一个原则就好了，它叫裁判费整体性原则。裁判费整体性原则，这是实务见解。那同学看到裁判费整体性原则就知道，他的5000块白缴了嘛？对，因为不可分啊。你的标的多少就是要缴足额啊，就是要缴到那个程度才算合法，所以他缴一半没有用啊，所以5000块就浪费掉了，还是要全部驳回。好，所以因为裁判费整体性原则不可分，具有整体性，所以你要驳回全部的诉讼。用什么驳回？249第一项第六款。好，所以用249第一项第六款裁定驳回他全部的诉讼。那下面第二题就是考94条之一，好，所以同学就注明一下就好，就刚才上面讲的94条之一。好，66页，裁判费的计算。那这个计算方法很简单，你要先抓一个方向。我一定是先核定再计费，其实就我们的标题，先核定再计费， 那考试的重点会放在核定，好，就是怎么去核定。比如说，我要求对方767返还一块土地啊，那到底我的裁判费要缴多少？我要先核定说这个土地值多少钱嘛？好，比如 A 地值多少钱，然后用这个值多少钱的结果再去算，好，最后你要缴的裁判费是多少？所以一定要先核定。那核定的话，主体就是法院，好，这个是跟司法资源有关，所以是公益事项哦。所以既然是公益事项的话，就是职权调查，好，所以这是职权调查事项。那因为核定的裁定对当事人权利影响很大，所以是得抗告。好，那第二个核定的原则，诉讼标的价额恒定原则，这个是77条之一的规范，这个是最后一个恒定了嘛？好，我们说过有四个恒定：审判权、管辖恒定、当事人恒定。第四个就是诉讼标的价额恒定，就是为了避免刚才讲的 A 地啊，它的土地市价有涨有跌，那你要补缴或者是退还裁判费就很麻烦，所以干脆全部恒定在起诉时，好，全部的恒定都是恒定在起诉时，为了维持它的程序安定的需求。好，所以第一点，它是以起诉时的交易价为准，好，所以起诉时就是以到达主意，原告起诉状到达法院的时间点。那另外，好，在核定的时候，同学要注意一个重点，你一定要站在原告的角度来看，他因为打这个官司，他受有多少的利益，这个就是他的范围。所以其实实务上没有很直接讲到这个部分，但其实下面有个判例看得出来，29上至796，好，他说你要去看原告因为这个交付拿到这个东西所受的客观价为准，所以你要记得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就是站在原告角度看打这个官司受有多少利益，这个就是核定的一个很重要范围的标准。那下面核定的依据，来我们看一下条文。77条之二，移诉主张数项标的价额要合并计算。好，那如果主张的数项标的互相竞合或应为选择，诉讼标的价额要从其中最高额定之，所以第一项用的是合并的情况。那同学旁边可以注明一下，主观、客观都算，就是人的合并跟物的合并都算，都可以使用第一项。这是实务通说的见解。好，主观合并、客观合并都可以用第一项，就是大家加在一起算就好了。第二项。移诉附带请求知悉损害赔偿违约金或费用，不并算其价额。这个第二项重要哦，很重要。那第二项叫做附带请求，都叫附带请求，但东西完全不同。好，我们刚才前面学的是人事诉讼的附带请求，这边讲的是，比如说你就想本金加利息嘛，本金是主要请求，利息是附带请求嘛。好，所以利息就附带请求，就从属性的地位。所以这边第二项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都带有从属性的地位，好，都是从属性的。那只要是从属性的，我附带主张这些东西，附带的部分就不用算钱。所以像同学，如果你做实务就知道，我要求返还借款，我们声明会在后面加上一句说，还有从什么时间开始到什么时间结尾，好的利息嘛。但是你会发现，利息我们都不算。裁判费就是因为这个条文，好，就是因为第二项，所以利息不用去管它，不用计算裁判费。在77条之9，来我们看之9，租赁权。好，如果是租赁权涉讼，租赁定有期间，以权利存续期间的租金总额为准，所以就是你的租金总额，好，作为它核定的标准。但其实不是这样哦，你要看题目。好，所以等下77条之9，等下会讲。原则上法条说租赁权是租金总额，但是不一定，你要看状况。重点还是原告因为打这个官司受有多少好处，好，那个才是重点。再来77条之11，分割诉讼以原告因分割所受利益价为准，所以要注意抓原告。所以不是以共有物价值计算，不是哦，因为你修法，这是后来修法的地方。 本来是以共有物全体价值嘛，好，但现在不是了，我只要看原告的部分就好了，等一下抓原告他那边的，好，他的应有部分是多少。好，再来77条之12，诉讼标的价额不能核定，以466锁定不得上诉第三审的最高利额加1/10定之。所以如果价额不能核定的话，这个时候比如说它一样是财产权，好，所以同学不要忘记它是用在财产权，不是用在身份诉讼哦，一定是财产权，因为身份诉讼会有不一样的标准，等一下后面会讲，好，就77条之14，它是用在身份诉讼，所以77条之12是财产权，但是无法核定，比如说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撤销股东会决议，如果像是股东会决议啊，我没办法核定价值是多少嘛，好，我没办法核定说啊，你个董事的任命是多少钱，这没办法核定嘛，所以就用77条之12直接当作现在是150万再加1/10，所以是165万，我就直接视为165万，所以这种案子一定可以上诉第三审，因为他直接当作165万，然后他要缴的钱就会比较多啊，他缴的裁判费就会比较多。好，那我们回到讲义66页，好，下面括号一，诉之合并，不要忘记77条之2第二项附带请求不用计算，但是附带请求不用计算，同学要记得哦，是我有做主要请求的情况下，好，就是本金加利息，利息才不用算，如果我单单只有请求利息要不要算，当然要算了，就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了，好，所以一定要是它具有从属地位，有主要请求的情况下，附带请求才不用计算，好，这是77条之2第二项的重点。那像主观合并可以用嘛，你就打勾就好了，好，主观合并实务通说认为可以使用77条之2。好，那下面租赁权，租赁权诉讼重点一样是站在原告角度看他因为打这个官司拿到多少好处。好，那左边的题目呢是45租赁物返还请求权，好，就租约到期了，那你要把房子还给我，这是出租人主张的。那右边这个是还没有交付房子的时候，就是租约已经定了，好，假设是出租人，好，承租人对出租人主张民法423，所以你也是要站在原告角度来看他因为打这个官司受有多少的好处，好，所以要比较，这刚好是对照组，他都是 A 屋1000万，租1年，月租2万。好，那我们看左边，如果今天站在甲的地位，站在甲他是出租人，好，他的要求是你要把 A 屋还给我，所以他主观上是希望你以做一个返还 A 屋的动作，那对于 A 屋的部分他是想要取得永久性的占有，主观上哦，好，就是永久性的占有，我要取得的是永久性占有，就以甲的立场来看，对照组右边，如果今天是承租人主张针对 A 屋，我当然没有想要永久性占有啊，好，这别人的房子嘛，我只是要拿来住而已，好，所以这里我是取得一时性的占有，对，它是取得一时性的占有。 所以这样看下来，永久性的占有，你的计算方式就跟一时性的占有计算方式不同。如果是永久性占有，应该要用什么来算？ A 屋价值嘛，对，我有拿到 A 屋永久性占有，所以我要以这个 A 屋作为核定的标准。那如果是一时性占有，就不能用 A 屋啊，我只要住那段期间，所以才是刚才同学你看到的租金总额。好，所以左边如果以 A 屋来核定，就核定为1000万，这还没有计算哦，好，只是先核定而已。然后右边租金总额，所以核定为24万。好，再来67页。不能核定的话，好，不能核定的话，这个就是刚才讲的77条之12，好，视为165万，所以直接核定为165万，就核定结果，好，165万。比如说撤销股东会决议之数，那同学一定要记得，这是用在财产权，不能用在非财产权，好，身份诉讼不能用。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同学，我们1:40上课好不好？好，1:40。